翻到嚟星期日晚嘅黑切雲來，經過琴晚我哋黑切雲來 驚完未先？ 驚完未啊？大家驚唔驚啊？ 我驚啊！ 其實最驚係你， 係 啦， 我驚啊！ 講得最多又係你，最驚又係你。 我其實發覺咧，阿 Kathy 咧同佢貓似喎，佢阿媽又話要驚，又話唔信，乜都唔做，又斷住關係，但係就自己乜都做，跟住嗰啲咧， 我又要驚 喎，就係。咁其實都好過。啊、你明白嗎？如果你淨係齋驚唔講咧，屈喺心裏邊咧，仲恐怖。你講咗出嚟咧，大家去分享一下咧，就冇咁驚噶嘛。 所以我話咯 ，Kathy 咧嗰啲貨啊多到不得了。除咗佢自身經歷，其實我都未講曬。我諗我相信佢啲親人啊、啲朋友啊，甚至佢做嘅行業，因為我都如果大家琴晚未聽嘅咧、未睇嘅咧，我啊再介紹多次啊 ，Kathy 係我嘅朋友啦。再者咧，佢喺媒體界咧都係。你噏得出嗰啲報紙雜誌，佢差唔多做過曬噶啦，嗰啲啊。 冇做文匯咯、 多謝你，多謝大公咧。 想做唔入唔到。 咪就係、是、嗱，你就係最差就係呢兩份冇做過。 呢啲唉， 抵。東方又做過，係嘛？Monday 又做過，新Monday又做，蘋果又做過，咪啊。 好嘢啊！你真係啊，咁啊應該收集咗好多好多。 Yes 都做過，你又幾犀唔犀利啊 ？Yes 梗係要做啦。 咪咯 ，Yes 我就係記得嗰啲閃卡嘅啫。 啲雷雷咯， 咪咯。 啊，城市經驗我都話係。 好嘢嘅有啲。 但係嗰啲雷雷唔會你印完書出嚟發現原來唔係嗰啲雷雷嘅。 男人嚟嘅。 會唔會仲驚啊？ 執到靚為止，放心。 係啦，咁有冇一啲係同你哋做雜誌有關啊？ 雜誌其實都有嘅，但係就我覺得因為同事嗰啲咯，同事嗰啲其實我又會 唔夠你嗰啲咁驚嚇，係咪？ 入譬如有一個嗱，你又識嘅， 又識啊我嚇， 一姓馬嘅人， 係哦，咁我知道邊個啦。 當然唔係我以前公司啦，即係一個同一個舊同事，咁好笑嘅嗰陣時又係新咩地咁樣啦，咁咧我話抵死嘅，我話要做專題啊。整個七月十四咯，咁個封面梗係做紙扎公仔啦。喂，如果要做，因為我不嬲咧喺 ES 做咗一次，我係好中意，好因為讀歷史嘅，我係好中意啲墓碑同埋墳場嘅嘢嘅。我本身真係好中意，我好欣賞佢哋藝術嘅。當然咧，中式嗰啲冇咁靚，但係都唔同嘅。咁我就話，不如咁啊，做個 ES 唔夠厚，今次又做咯，做大啲。咁我點個姓馬嗰位朋友咧，就去係咪叫做？香港就伯父林，伯父林啊！ 你講開姓 馬，東馬二莊。 你講佢講姓馬，我都仲未交代。原來我上一集咪講有幾個 common friend， 呢個又係 common friend 嚟嘅，因為前後腳我又做過 freelance， 佢又喺嗰度做過。 係，但我冇叫你。 係啦， 咁跟住嗰位 前後腳啊嘛，梗係見唔到啦。 梗係啦，要識十年嘅我哋。咁我就點咗嗰位姓馬嗰位男士咧，就喂去影伯父林啊嘛，嗰個墳場，嗰個墳場。然之後我要影東華二莊， 係 即係摩星嶺嗰邊咯， 係 啦嗰邊， 我覺得好有型嘅，好少人去過，嗰陣時仲係噶嘛零幾，你去影啊咁喎，咁咧佢就帶咗個抱托去，都日頭白白嘅，咁翻嚟之後咧就嗌曬救命啦，我話做乜啫，男人冇救，嗌乜救命喎，你撞鬼啊？唔係撞鬼啊，佢話好怪。佢話喺嗰條唔知咩村咧行落去嘅，要即係東華， 係我知道， 我唔知咩村啊行落去，佢行到半路咧就好多野狗。本身咧，佢話初啲野狗咧就係望住佢行嘅啫，唔追。佢亦都唔係十分怕狗。然之後咧，就喺度呜呜呜呜咁樣樣啦，不斷就呜呜喺度狼叫啦。呜完之後瘋狂追佢， 係 追到去二莊門口， 一路追住佢， 追到二莊門口。係，我話又咬唔死你喎，好嘢喎。佢話唔 係，佢追唔追到先？追到就追到實唔實佢先。 呜下佢又跑幾下，呜下佢跑幾下。 即係冇真係。如果有心想實佢咧，就實到 佢。 即係好似趕佢走，係咯， 係啦， 逼 佢埋 去。我見到啲污糟嘢，佢話好怪，但係咧就淨係污佢一個。 個 斧頭 冇啊， 係追同埋污佢。咁但係跟住入到裡面，佢就覺得唔舒服嘅，好唔舒服，好唔舒服。然之後咧 想走，啲狗又烏佢喺外面守住啦，佢、就覺得係賴嘢咯。嗱呢啲幾好笑嘅呢樣嘢件事。我話兩個人擺明係你樣衰，係 咯， 跟住人哋就烏你啦。咁但係跟住有啲師傅就話其實可能想趕佢走嘅，點知你又反幫佢跑咗二莊，因為始終其實嗰邊又墳場又剩，可能啲狗見到污糟嘢，諗住警示任何嘢， 亦都有可能 係啦， 或者警示佢嘅本身。 警示你走啦，你會撞鬼嘅、打劫嗰啲鬼，咁你又點知啊勁到爆你入埋個二莊，咁我覺得係爆笑嘅件事。 仲有一種人咧，又係好容易俾啲狗咁樣去嘅，就係、是、咧曾經食過狗肉嘅人。好容易噶，啲狗咧就去。 但係係佢啦，狗肉嘅話。 唔係噶，佢都係咁樣噏佢嘅啫。 佢驚，佢又驚嘅，因為佢驚 你 食過狗嘛。係， 但我污你咁 啊。 因為佢噏佢知道你食過狗肉啊嘛，你噏佢一陣間佢容易俾佢噏。 我覺得唔會咯，喂馬先生。 唔 係 佢 唔 係因為我了解過馬先生，第一佢好後生。係 啊，同埋膽小。 同埋佢係 好後生就唔食狗肉嘅。 唔係好後生同埋好腍，即係好人嚟嘅，唔會嘅，應該唔會。 同埋佢只係黑仔咯，因為嗰排佢係俾人恰到緊要。黑仔嘅應該係 佢係應該唔會嘅，據聞啊，佢冇咁嘅喜好啦， 冇咁嘅喜好啦， 係啊，佢個人應該唔會嘅，即係會係咁樣樣咯。 咁樣就警示佢，叫佢唔好入去。 點知佢又跑咗去耳倉裏面咯， 真係慘！呢啲係咪整定咯？啊，整定嘅其實咧就已經有狗嚟警示佢嘅啦，仲要跑埋入去。 係啊，咁跟住我話咁啊點啊？又影相咪啱咯。佢話即係佢本來想落墳場先嘅，只狗趕咗佢耳莊咯。 嗯， 即係佢就即係咁樣咯，佢就會覺得可能啲狗見到污糟嘢， 咁 樣啲污糟又想拉佢去耳莊咁樣。 喺耳莊裏邊有冇影到嘢？ 冇鬼啊，幾好啊，間隔唔錯啊，冇嘢喎。 幾寬敞噶係咪？ 其實我覺得比我想象中嗰啲殭屍道長嗰啲嚟講咧，係幾好。 係幾乾淨㗎， 又打理㗎嘛人哋。 係啊，你唔好諗住睇拍戲嗰啲啊，鋪曬塵啊，蜘蛛網嗰啲。 我都唔係林正英嗰啲嚟㗎啦。 嗰啲舊有嗰啲叫戲劇效果嚟嘅啫。 係啊，就唔係嗰啲嚟嘅。 好多㗎。係。咁同事好笑嘅比較多咯。 就唔恐怖嗰啲。 以前亞視試過。 亞視又有亞視。 就睇真啲嘅我嗰陣時。 係喺邊一個廠啊？ 唔係出 cheap。 我出 cheap。 我唔係出 cheap， 係出街。 出街。 我諗下先，嗰陣時係。 是 在華富村， 又是華富村， 是 這樣一定要聽， 是華富村的。這樣呢就其實呢我很黑仔的，總之我出了 News Follow， 你什麼時候不黑仔，次次都說 我累盲的。我 News Follow 呢是第一次 News Follow 呢就嘉利大廈大火，第二次 News Follow 就 Top One 大火，第三次 News Follow 呢就有個人跳樓，然後就天馬苑外面有一架裝滿電單車的貨櫃車爆炸。 犀利 啊！你應該去做東頭， 係咯？ 你講嗰啲全 部，全部你經歷曬， 全部花家姐講過嗰啲，係啦，又係你個。佢你講頭先講嗰啲，全部Top One 啊，嘉利大廈都全部講曬噶啦，我哋。 但係嗰啲我係冇撞到烏蛛嘅，因為我係企喺對面做緊 ENG 啊，即係我或者扮學生話我朋友燒親啊，去醫院訪問嗰啲。但係我腳頭好差嘅，即係佢話我啲同事話地煞嚟噶啦，你去親邊咧，做親 news flow 咧就世界末日噶啦已經。咁跟住咧。所以我就不做 news follow， 但我哋要出 cool，我咪 follow 啲舊聞咯。咁嗱，兩單啊，華富村嗰單可以講先嘅，就係咧，咁就話嗰個單位咧就好似全家，我唔知啊，我唔好記得嘅情況就係、應該就係斬死曬嘅，我唔知係自己斬啊定係俾人斬，總之係全家喺屋裡面咧斬死曬。跟住咧就啲嗰時冇得報料熱線嘅，啲人打電話嚟報料，就係啲鄰居就話。好恐怖噶！嗰度咧，嗰個單位逢夜晚咧，就有人喺度嗌救，咪好嘈雜。咁咧，初初啲人就以為係有啲人呢樣咁住，後屘發覺可能係鬼啊咁樣。跟住咧就又同房署又成咁樣咧，就話封啊成噶啦。咁我哋當然就睇真啲嘅精神啦，係睇真啲啦，係咪先？ 就大大哭，係 睇一啲啲，但係大哭去。咁就我嗰陣時啱啱開始啦，我就跟一個男嘅威塔開頭去。咁某一位女 MC。然後大哭，大哭真係有 cameraman 啦，一個燈光，一個助手，一個收音。咁嗰陣時咧，我哋好勁噶嘛。你大哭咧就會兩眼白白火，即係兩眼燈咧，麻雀燈嘅進化大啲嗰啲就棟喺度做訪問。咁我哋咧就我記得係入到去做訪問，唔知問啲乜鬼嘢，我真係唔記得咗啦已經。咁當你 set 好嘢嘅時候，諗住做 test 想講嘢嘅時候。嗱，明明咧，通常啲 lighting 都好勁嘅，佢企喺度就用手扶住個燈，驚佢冧噶嘛。係突然間一陣歪風，嘣一聲吹冧咗白白火，吹冧，燈明係扶住嘅。 好犀利喎！啲風如果好犀利。 然之後大家面色一變，就有人話：不如我哋走咯咁樣。但係唔知點解大家同一時間話走，我當然係唔知咩事哦咁樣啦。 嗯。 跟住有人話見到有污糟嘢喺裏面嘅。 嗯，即係喺個兇案單位嗰度。 有男有女， 係見到 污糟嘢 兩個， 企喺度望住佢哋。 兩個，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然之後就擁跌啲燈。 係。 就係咁簡單啫，就係對唔住啦，我係睇唔到嘅，睇唔到嘅我。 嗯、 但是很恐怖的，因为哇又是我看不到就是这样了，又我看不到，那我是做亚视先去做 yes 的、 嗯、 所以呢那时候我未知道那些看污糟东西 的。咦，那你即是、嗯、代表你 crew 入面有同事 看到，他们应该是很多个人都看到，所以是走下，然后大家就执东西走咯。如果不是通常都不肯的。 是的，没理由 一个话走你话走，一鬼 话算的， 珠算不用做东西， 当然要做埋啦。 尤其是電視台喎，仲要當年今日睇真啲幾犀利， 啊黃牌節目 咯，黃牌節目 喎、 啊。 我嘅節目係做到有二十點㗎，係樓嗰個，係啦，我哋收講。 好犀利啊！二十點， 好強， 犀利，當年好犀利。 睇樓嘛，睇樓特工嘛，我哋啫，依家老嘅啫。咁、第二單就係我自己係做 follow 嘅，係，亦都係啲報料熱線。咁咧就話廣福村， 嗯， 當年我哋廣福村 大埔， 係大埔啦，大埔廣福村， 就對孖生兄弟。咁咧就唔知點解去咗，好似係上水，無啦間去咗上水跳樓。 嗯。 好似係個細佬喺唔知邊層樓跳，國哥喺高幾層樓又跳，咁樣。 差唔多時間嘅。 同一晚。 同一晚，但係可能一齊跳都唔。 No， 後屘查咗，就話應該有人同佢傾偈嘅，即係有請一個傾偈玩嘅、 嗯， 但係。後屘啲 friend 走咗，冇事噶，冇情緒，冇事噶，咁、 嗯、 就分別就跳咗。 咁、 跟住咧，初初只不過係我哋做完之後，我哋有個乜鬼愛心基金， 嗯嗯嗯、 就其實真的有嚿錢諗住幫下手，因為好陰功嘅孖仔，咁人哋一次過冇曬兩個仔，咁好慘，就俾啲錢啦。跟住咧，咁當然就問下嗰位有人打嚟就、哦，喺你係嗰個噶，啊咁啱我哋咧想即係捐啲錢俾佢，但係佢哋冇人聽電話。 係， 跟住嗰人就話。他們當然不聽啦，他們在家裡鬧鬼啊，我說怎麼鬧鬼啊，原來他們呢怎麼說呢，不知道是不是叫井字型屋，我不知道、廣福村這樣他們、每一邊的單位譬如可能兩間兩間兩間這樣的、lift 進去兩間，他隔離屋就是好像我之前上昨天說的一個就是說隔離屋見到兩兄弟回家、但是隔離屋是不知道原來之前那天兩兄弟已經跳過樓、但是兩兄弟是不認人的，然後後來他打算跟、即是那孖生兄弟的家人跟爸爸媽媽說、為什麼啊媽仔的面色這樣、不用回家嗎，這樣就白不理的，然後看報紙才知道、跳過樓，這樣他就純粹吹八卦就這樣、都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然後他們都沒有理過人、我們當然還掂又要送張車過去，不如訪問一下咯，咁樣啦，係咪先？咁咧，去到咧，其實係好陰風陣陣，連我都覺。咁陰風陣陣都好緊要。咁冇咩聲跟嘅，就我遞咪嘅啫。咁一敲門，咁我哋咪講下咁啱咁咯。跟住咧，人啊，應該係我唔知係太太啊，因為女士開門。佢唔使啦，我哋唔要啊，唔使啦，唔知啊，唔要。咁跟住拒絕嘅，但係開到門嗰下係覺得好陰風陣陣。佢係好拒絕我哋入去嘅， 同埋呢個拒絕會唔會覺得好似有啲古怪咁樣？好似係咪裏邊有啲嘢咁樣咧？ 我覺得係古怪嘅，即係通常我哋都遞個無數 check， 係咯， 你唔肯收咧就唔係咁嘅， 係 通常有 check 都會收嘅， 係 啊， 你唔收其實啊多謝曬，真係唔使啦，即係會開個門講，佢、開個門罅咧、我係要咁攝住佢拎個麥咁樣遞咯，我哋偷拍仲要，你都唔知我偷拍，你更加唔需要攝個門罅啦，係咪先？跟住就我哋話嚇咁得意嘅。唔通即係已經隔咗幾個月㗎啦件事，因為我哋批到夠錢都幾個月，唔通即係咁唔開心仲係咁樣，咁我哋梗係拍下門問下隔離報料嗰位啦。咁佢就話好怪㗎佢哋，跟住就講翻啦原來單嘢，警察問佢哋，咁由警察口中就話兩兄弟明明住喺大埔，佢從來唔會去上水，同埋嗰晚都仲話會翻屋企食飯啊，翻屋企飯咁樣。點知就唔知點解無端端去咗上水就會跳樓。 咦？頭先你又話有班人同佢玩 啊？ 係 啊，係啦，初初咧就以為係自己自殺。跟住警察查查查查查， 就話因為 有人見過他們是跟啲後生仔在樓梯口坐傾偈，開心嘅，冇嘢嘅。咁就揾一個人傾嘅，都話冇嘢啊，佢哋冇嘢嘅喎，一起傾。咁後屘走咗，以為他哋又翻屋企，點知就去了，原來仲係第二棟樓嚟添。即譬如你可能係呢一座啦，佢喺第二座樓跳。咁警察就話好奇怪咯。 係咯。 即你如果跳樓，你咪咁唔開心，咪喺自己度跳咯。咁點解會係？ 仲咩走過嗰座啊？ 相談甚歡地，然之後個第二棟樓地分別兩層跳咧，冇人知。同埋有人真係唔止呢一户，原來同一層樓好多户見到嗰對兄弟咧係出現過。 嗯， 即過身之後都見過。 係啊。 點樣出現法咧？佢哋見到佢 翻屋企啊，出門口啊，搭 lift 啊，行嚟行去啊，咁樣咯。 你見到喺度行嚟行去？ 即係出入咯，平時咁樣咯。 嗯。 即係嗰啲咁樣咯。嗯。咁但係有啲人已經係。知道他哋走咗啦嘛，嚇到 我咁啊！真係嚇到嚇到 你單新聞咁大實知佢走咗， 係咯， 狂驚，因為我哋都跟得到嘅。其實同嗰棟大廈點會唔知咧？ 係 咯，狂驚，好驚嘅。咁我咪仲驚，大佬我攝個咪問人個阿媽，而家唔知點解打我嘅，勁驚咯。咁跟住就不了了之嘅。但後屘我哋有再 follow， 因為你嚿錢批咗，你唔俾出人得嘅。咁咧再去嘅時候搬走咗。但係仲有人見到兄弟係有出入嘅交， 有份我以為見到佢哋有兩兄弟有份幫手搬屋嘅， 唔啊，即係走，即係後屘即係搬走咗嘅，但係都仲有見到咯。 哇！ 好， 其實公屋咧好少會搬走，你搬得走一定有 一定好大原因啦，係咯，大家都明啦。 同埋你又唔係喺。 我唔係話因為攞咗間公屋翻嚟，嗰間公屋我咁樣搬走，有啲大有人在，我喺度住緊咯，住咗咁多年，咁樣搬走係好少。 同埋即係我可能我會比較唔係咁好講，但係其實都係你講得住得公屋，道理上都唔係太富有啦。即係就算係公屋富户，都唔係一個有錢人。你唔會話搬就搬，同埋你如果屋企有啲大事發生，你要唔開心走開下 OK， 但係佢又唔喺嗰度。發生件命案 係啊，而家第二度發生啦，純粹 同埋你諗翻轉頭，因為我都問過， 要搬應該係隔離屋咯，我覺得 係咯， 唔係同埋都問過，即係如果你要申請，譬如你住開，你要再搬咧，其實佢一定要好強 嘅 原 因， 啊或者真係好急嘅原因先可以搬嘅。 搬走咗啊，即係我諗半年內就搬走咗啦。咁我哋當然後屘張 check 就留咗喺度噶啦，係俾唔到佢噶都，但係都揾唔到佢咯。即係我哋就有再跟嘅，但係覺得係。好詭異就係呢單，我 佢嗰個家庭成員仲有啲咩人喺度？ 冇啊，父母同孖生兄弟咯。 哦，即係到最後屘剩翻父母。會唔會兩個嚇到失常咗咧？ 但係我諗其實佢有咩嚇失常咧？佢應該唔會嚇到佢嘅喎，自己嘅仔。不過可能裏面有嘢發生。 唔係個仔啊，佢兩個仔無端端走去跳樓，唔係啊，唔係啊，係。無端端跳樓，梗係有嘢令。 可能佢屋企，即係佢嗰個地方， 你明白 本身或者惹咗嘢翻嚟。 你提得係啱啊，因為咧嗰陣時咧，天平村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即係好密集地有人跳啊，仲要係外來嘅人去嗰度跳噶， 係 好多噶。 啊，咁佢兩個仔無端端走去跳樓，一定有啲因由令到咧。咁呢啲因由會唔會咧帶到去屋企度，或者由屋企帶出嚟？ 係啊， 咁樣佢哋兩個咪驚咯。 或者喺屋企發生嘢，佢先導致佢哋兩個跳樓啊嘛。 係啊，啊無端端走到嗰度跳樓，或者嗱，我唔排除咧有機會，會唔會佢哋兩兄弟咧出邊玩就惹咗啲遊魂野鬼，就跟咗翻 嗰兩個。 咁乖仔還乖仔啊，乖仔唔會唔時運低噶嘛，乖仔都會時運低噶嘛。 你行山都 做，係咯， 係咩？乖仔冇關係㗎，係咪 啊？佢踩到啲泥，可能踩到少骨又唔定啊！ 乖仔有陣時可能仲麻煩啦， 可能時運低。 係啊，你乖仔有陣時咧，佢可能咧，佢唔夠惡啊，佢 唔 夠嗰個陽氣啊，佢嗰個陽氣唔夠嗰陣時，佢話知你乖唔乖啦，佢有機會就走嚟搞你啊嘛。可能咧，佢基本上潛伏咗喺屋企好耐㗎啦，跟住引咗佢哋呢對孖仔去出咗去玩啊，出咗去玩之後咧，最重要一個 point 位咧就係話，咦有人見到佢哋喺天平村同成班人一齊傾偈，傾到好地地。跟住去咗第二座樓 跳， 咁呢班人有冇存在過噶？ 係 咪真噶？ 傳聞警察話有問過，唔知。 係咯，嗱，如果呢班人原來都係啲人聽到佢哋喺度傾偈咗，可能冇噶。 同埋 會唔會啊？ 同埋呢個係好唔尋常噶嘛？即係如果即係據一個邏輯思考咧，即係除非你話喂嗰度本身有 friend。去開嗰度玩嘅，咁 你 如果村啲 friend， 點會唔喺個村頭村尾嗰度玩咧？廣福村 咁佢無啦啦走去上水，佢嗰度跳喎，嗰度玩喎。 唔通我冇啲入屯門？ 唔係，除非你真係玩開，或者嗰度真係有班 friend。你唔係你唔會無啦啦去嗰度噶嘛？你 嗰度真係有班 friend 啊，不過嗰班 friend 唔係 咩嘢嚟啫。 冇錯啦，喺嗰度可能引導佢落去 咧。因為我記得後屘我哋都有做過一個專題，就係因為真係嗰一段時間嘅天平村是很密集的，有外來人士去跳的。 嗯， 我冇，你知唔記得？ 應該有嘅，我記得係。 我都有。犀利嘅呢樣。 尤其是你嗰陣時，我記得嗰個節目係有專登做呢啲。 因為實在太多啊，多到咧，啲人話我哋超度都唔知夠咗幾多錢先夠啊！即係日日等緊超度，仲要外來。 因為咁咧，呢啲嘢咧係一個風氣嚟㗎，等於。東堤啫嘛， 係 東堤，喂個個都去東堤嘅啦，唔會諗第二度嘅，係咪先啊？一個去開第二個啊，而家以後唔使講噶啦，你諗住燒炭去東堤啦咁樣嘅，啊個個都係咁樣諗嘅， 都可能係咁嘅。 成個故事咧好鬼啊！頭先你講呢單嘢，真 係 鬼到好多個位係完全拆解唔到嘅。哇！嗰班細路喺度傾偈喎，哇！嗰下先恐怖。 同埋好牽涉到係啲隔鄰舍好多都見 到 啊嘛， 見 到 啊最驚， 哇！ 最 驚啊， 全部時運低喎， 而家就話俾你聽，而家話俾你聽，而家嗰座樓咧，天明村嗰座樓咧，又多咗兩個細佬去傾偈嘅啦。原本嗰班細路啊八個人，而家十個人啊，班細路。 可能依家已經超度曬冇事咧， 希望 係 咁樣啦， 都唔想發生呢啲不幸嘢嘅，大家。 希望咁樣啦，係啦，一陣間再聽你講第二個故事。 殺人，幕幕驚心動魄案情，盡在東頭灣道99號。 第一季一共99集經典重温，推出以嚟反應熱烈，多謝各位奇案迷捧場。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聽，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請 S1 計劃，然後在網頁裡面搜尋東頭灣道99號第一季，就可以享受節目。 無論買餸、行街、吃飯、坐車、睡覺，還有 喂，佢裝模啊！ 總之每分每秒總有奇案與你常在。 驚完未啊？ 少少。 喂，風氣嘅嘢啊，鬼王，即係你講得啱嘅，嗰個磁場或者嗰個風氣，其實所以咧，大家 唔好渲染。 有睇呢個《下次雲來》啦，無論深潭來呢個東頭灣道99咧，就好多人睇啦，所以交2.69就可以睇啦。 抵到爛， 抵到爛啦，晚晚有節目。 係啦，我發現有一個交開咧，朋友就 同埋有啲咁猛嘅嘉賓咧，就正嘅。 我導埋嘉賓交埋先啦。 好啊 嗱你。冇好啦，咁勉強得唔得啊？你有一個好重要嘅帶動能力㗎。你如果你嘉賓講好啊，我一定要加， 我覺得呢啲嘢 一定要加入， 唔使講都要做嘅，唔係用筆口㗎嘛。 好嘢，多謝， 好嘢， 掌聲嚟， 好嘢， 多謝，係啦。 笑下先，嚇一嚇。 喂，但係你做亞視咗幾耐嗰時？ 亞視做一年半。 喂，但係亞視好多嘢喎。 亞視裏面都多㗎，喺、個我生存嘅年代咧，咪出現咗廁所第自治嗰單咯。 哦，就係、是、你個時代。 睇真啲之前。我就純粹聽 喺真啲嗰時唔係大埔廠噶啦，嗰陣時係 廣播道， 係啊，仲係 廣播道嚟喎。 有兩單嘅，一單就係第次子，但係其實我好似係爆姐啊嘛，我唔知啊，即係劇組噶，就我唔知噶，係喺麗景廠出邊個廁所，我又唔覺得有咩問題嘅。反而咧，廠其實咧，因為之前佢哋話見過係咪鐘寶羅啊嘛。 是啊是啊，中 另外其實仲有 之前我有 其他嘅， 係啊， 仲有其他。我冇記錯嘅話，嗱，我都驚我記錯，係有其他嘅。因為有一排咧，應該係1996-1997年，應該係啱啱外面動土嘅。當時有人講話，咁咧就令到亞視風水好差， 嗱，業績唔講嘅，我哋唔理呢啲。 你講緊嗰時係拆 TVB 嗰陣時。 拆 TVB？ 係啊。 我唔記得咗。 TVB 搬啊嘛嗰時。 好似係差唔多，好似。 拆 TVB 起樓嗰陣時。 好似係冇 TVB 嘅咯，係喎。 好似係啊， 我唔記得咗。我就記得係動土，就直接咧就斜到。動嘢嘅，咁咧首當其衝咧就係、是、嗱，我哋二樓係製作部，一樓咧就係、是、藝員休息室，同埋啲 cool 嘅即係 production 放嘢啊嗰啲地方。咁當時咧，其實咧就佢哋曾經發生過咧有意外嘅、就係咧嗱，我真係唔記得九零九七啦，我真係純係記得啫。就是他們去清水灣片廠拍攝、那架車我好像走的時候那架酷車失事那有個酷 member 呢就過身、那這件事是帶頭的那就不是說有什麼鬼的而是他們、跟著那些 同組的同事的家人呢、就基本上每個人都有個家人過身、即是同一時間就每天都有事咁咧，佢哋中意養魚噶嘛？啲叔叔啊，啲 啲魚死曬， 每日換每日死 ，keep 住死， 好犀利喎！ 係咁，如果佢哋有搬咗去第二個 room 嘅，咁但係其實嗰陣時係好唔開心嘅。 但係呢個會鴨鬼王係咪同風水反而仲有關多啲咧？其實 都會有關。有陣時風水咧係會 動土啊嘛， 佢呢個風水係影響咗，有陣時咧就聚咗啲陰氣， 係 係啦。其實咧風水唔係話直接影響到，哇！你會死人啊，死魚嘅嚇，因為呢個風水個問題咧，可能聚咗某啲陰氣喺度，而啲陰氣喺度存在的時間咧，我有陣時搶氣。 哦， 其實魚都要吸氣噶嘛，你明白嚇？佢搶咗氣嘅時間，例如咧，佢增強咗嗰個二氧化碳嘅成分高咗啦，咁啊令到魚咪死曬。 係啊，係 啊， 嗰條巷都係陰森森噶，因為咧其實話係酷嘅房啫，佢哋日日都執完嘢就走噶啦，冇人嘅。 係， 其實我覺得陰森森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好不幸咯。咁然之後咧，就去到話間廠有見到鬼魂啦。咁中午攞單咧，其實我就唔知嘅、但係就第二單嘅，就因為我又要回憶啦。嗱，我唔記得係咩人嚟嘅，係咪公司人我都唔記得，但係係有污糟嘢喺裏面。因為咧我哋有個女導演，咁咧佢咧就見到污糟嘢嘅。佢首先喺佢自己屋企就在九龍城嘅應該，爆人哋啲嘢出嚟添，依家真慘。 每次九龍城咁大， 係咯，咁啊。他有同屋主的就是隔離房咁咧，佢嗰日自己就喺自己間房度，唔知聽嗰人做乜鬼嘢啦。然之後聽到個廳咧有人開電視啊，即係整嘢聲，咁以為同屋出嚟啦，但係冇人嘅喎。咁就佢可能有啲污糟嘢，咁當然唔理嘅，見慣佢。咁但係咧跟住佢就病，啲女性病得好嚴重。然之後開廠，佢見到污糟嘢，見到有啲唔乾淨嘅靈體。咁跟住咧，其實嗰一刻咧，就全體我哋嘅人咧，當日喺度嘅咧，我哋都去咗道具部攞咗炷香裝嘅，呢、個我好記得。我做乜裝香咧？原來 道具部嗰炷香係真定假 嘅？ 即係我真係真係嘅。 道具部嗰炷香 係點著？ 道具嚟嘅。 係啦，攞堅香點，就大家就喺間廠拜，同埋即係出邊拜，咁就哇做乜事咧？又都冇燒燒紙，我以為開嘅咁樣，就係裝香。跟住問翻原來個導演原來之前喺屋企發生見嘢之前喺個廠度見到污糟嘢嘅，但係佢因為佢成日都會見到， 所以佢都不以為意。 見到鏡頭 and 下面見到，咁咧佢就唔出聲，點知就有病。咁樣最後尾啲監製知咧就叫佢裝香，咁唔知道有冇事咯，但係就有啲嘢搞咗嘅。 哇！咁如果你好誇張喎，成個廠全部走去裝， 我哋全部即係我哋幫手有份做嘢嘅人，除咗攞裝香咯，梗係裝啦呢啲嘢。我因為我哋跟廠咧會企喺度噶嘛。佢哋又話見到嗰個人咧睇熱鬧，企喺啲 MC 中間啊，又話企喺啲機隔離啊， 冇搶麥算係咁啦。 又話坐喺、又話坐，好驚啊！又話坐喺上面啲燈上面啊，望住你啊。 正常 啊！ 好啊，睇你影相企鏡頭前嗰個啫。 你見唔見而家我同你之間多咗呢個空位都多咗個人啊？你見唔見啊？零零四四多咗個空位㗎。 咦？ 點解多咗？點解多咗空位啊？ 因為我坐開。 因為佢要喺度聽啊。 係啊。 我俾佢坐啦，唔驚。 如果唔係，點解會有嗰啲呼吸聲？ 係啊。咁我哋尊重聽眾嘅， 冇錯。 唔緊要，唔好搞我得㗎啦。啊，我哋 OK 嘅。 冇喺電視台做媒體實有嘅。 都話亞視，但係我覺得亞視我可能做得時間唔長咧，就唔多。咁 你做咁多媒體，邊間多？東方多唔多？ 你過廣東方我不敢的。 東方南真的東方沒有東西的，百無禁忌。 東方當然沒有東西啦，我們這些 東方不敗 不敗的。不過有一間報社我剛去做的時候就曾經在個廁所外撞的，但我是很黑有一間報社就沒有邊間過那就是我們女廁跟人家男廁的，但是呢道理上不通，你說話我聽不到的。咁我入咗個門口，即係入門口啦，然之後咁樣轉咗就係一排廁格。咁我一入門口，諗住行去鏡，梗係照鏡先啦，係咪先？我聽到我耳邊有人好埋控我，喂咁樣樣，跟住喂冇人嘅， 冇人， 跟住話 仲唔嚇到即刻走？ 小驚，報社咁大，唔會有嘢嘅，唔好玩啦，我哋呢度。 係， 但越諗越驚，以為初以為男廁嗌過嚟。我叫我同事你入男廁嗌我，聽唔到，唉，唔通賴嘢。我第二日撞車，我第二日就無端端坐的士撞車。我坐的士，嗰條友仔唔知鬼咁眼，出咗東，捉咗思瑞，踩油撞前面架車。我撞到傷得好緊要。一個月裡面我撞咗兩次車，都係坐的士， 係 好傷。 哇！真係呼肉係爆真係。 要翻工啊，最後都係問題，放咩假？你行得啊，冇嘢望落去。咁最歡係咁啊嘛。 喂，但係你諗有冇諗翻轉頭個邏輯？ 一定係啦，唔使講啦。 你唔係有意思話你有冇諗邏輯思考？諗翻轉頭，佢可能提你嘅，話俾你聽，喂，你撞車小心啲，可能咁咧。但係可能佢嘅能力只能夠喂完，講唔到後邊，你聽唔到後邊啲嘢。但我不知道我咁講咋， 唔係許人嘅問題，係許人 嘅， 係 你 係 許 人 能力啊！ 我嘅感受力比較差，等我差啦，唔好俾我聽到。不過 係啦，即係可能唔係，我覺得有依個可能性都未定㗎。 不過我會嗱，我哋都有諗可能真係黑咁人哋同人哋講嘢，你聽到唔關人哋事㗎嘛？你黑仔啫嘛，你接收到我唔同你講嘅都即係咁樣啫。咁但係好黑，黑到爆炸。到第二年我好翻啲啦，咁我係 哇持續兩年啊，唔係啊， 好恐怖，即係唔係威嗰兩年嘅撞一個月裏面撞一次車，第一次好金，傷曬成個人，我啲背脊啊，我啲脊骨啊、頸骨，我全部都有傷嘅，即係傷得好緊要㗎。我第二跟住我係嚇到咧，你唔好話的士啦、小巴啦、我哋廠車啦、火車啦、巴士我都唔敢坐。咁我係驚恐嘅，咁跟住我先生係揸，即係會揸車揸送我翻工放工，我都驚。你慢啦，不斷慢，咁即係去到前面三尺，我已經驚撞，我係嗰啲咁，你好驚。跟住咧，我係好搞笑嘅，我話要克服困難，我要克服我唔敢坐車，我學電單車， 仲危險。 係咯，仲危險咪？ 當然啦。呢個藉口嚟嘅，但係因為咁，我係真係可以喺路面上行走翻。 係， 當然咧都有意外嘅，我冇嘢嘅，本來即係我臨考路試好順利嘅，我係咧未試過咁好咁樣考個中期試。到路試前一日，操車喺沙田考，冇嘢，順到不得了嘅。揸揸下臨翻學校轉個彎翻學校，我唔知點解咧，好似係粒沙咁樣 kick 個胎。算咗啦，個車自己焗，跟住我就快喺度睇電視咁樣咧，個頭撞咯喺個邊，咁好似我個頭盔咧就唔係買淘寶，咁咧我個頭冇事，但係我同埋我係帶曬啲護踭護膝長褲啊、恤衫嗰啲，咁我但係咧唔知點解咧，恤衫唔爛咧，但係我個肚皮咧全部都損曬磨薑咯，全部都沙石啦，咁跟住我嘅膝頭哥啊、兩膝頭哥啦、上下五寸啦、手踭啦，全部都。磨薑啦，跟住呢度咧手指公左邊咧，其實係我係咁樣咗嘅。跟住我話：咦，咁嘅，然之後啪，咁就拍翻開咯。 哦， 我唔知點解 拍翻上架， 或者啪咁一拍翻正，跟住哇好痛。跟住我成話：哇，你咁勇嘅，哇佢打橫啦，我依家唔拍就 甩咗臼，已經甩 歪咗啊， 係咯歪咗咯。 因為咁樣噶嘛，我話我唔拍就要去醫院鋸開掛噶咯，我就咁樣咯。但初初都冇嘢噶， 但係你個頭係咁樣撞下撞下撞下，好似啲彈珠機咁樣撞嘅時間， 係咁樣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邊咯。 你條頸有冇事啊？ 我個頭盔係大頭髮包住冇嘢，但係我嘅所有頸骨、脊骨、背脊，我係傷曬咯。 你遇兩次車禍， 都係同一個地方傷。 你覺得係咪一啲好邪嘅事咧？ 第一次邪，第二次我覺得抵死嘅。 哦， 但系同你 但系咧系冇可能有意外噶条路，我系练过一万次咧，即系其实你如果真系一粒沙会跣胎，咁好多人都跣胎啦， 係咯，即係冇理由。 即係你又唔會話特別飛車， 即係你唔係太快嘛，你唔係好似列火箭車咁樣。 我先生跟我一齊考嘅，佢跟我後面，我前面有同學，其實係唔知點解㗎。 你家係咪綿羊仔？ 當然啦。 哦。 大羊。 哦。 我哋唔會列火箭車嗰啲咁啊，大佬。 唔係揸列火箭車仲安全 啊 ？Yes。因為重身啲， 係同埋我碌大啲啊。 但係架大羊其實都重㗎，都成噸，冇成噸嘅。 因為碌細啊嘛，你始終你碌細嗰陣時候咧，你過一啲氹咧，嗰啲氹仔啊，好容易一過氹仔咧就跣㗎啦。 但係應該就係我覺得係跣，即係跣嗰啲沙，跣嗰啲沙沙成跣，個碌係焗架車去咗前面咯，跟住我咪焗碌地咯。 我想問你一樣嘢咧， 咩啫？ 你有冇感覺到你揸揸下其實有人推你？冇啊嘛， 冇啊嘛， 會唔會突然間揸揸？其實你感覺到有對手推你，一推你你就反咧？ 呢下唔關事，但係我係 唔關事，唔好黑似雲台講啦，得嘢。 唔關事，但係問題係因為嗰下喂，我黑咗一年。 哦，即係嗰下喂。 就 keep 住有三次交通意外。 我唔係好認同呢樣嘢，我覺得嗰下喂唔係 喂醒我嘅。 係啊，嗰下喂唔係為咗要令你黑。 係咯，我覺得未必係。 我覺得佢係令我黑啦。 嗰下喂咧， 我黑嘅開始。 係啦。其實人哋提你肥叔話真 係係喎，可能我都覺得係喎。 我覺係我黑嘅開始咯，因為第二日就 唔係啊！我調翻轉個邏輯就係話，第一嗰下胃嗰未必係靈體添，可能係即係如果信的話，大家會可能會 神啊，守護神， 守護神或者你咩啊？但係問題係你黑嘅地方就係、是。喂，跟住佢可能講一句嘢俾你聽，你聽唔到啊，真係聽唔到啊嘛。 係啊， 可能佢小心啊，交意外啊。 但係我真係我啲同事話呢度都會有鬼，窮鬼就有嘛啫嘛。咁但係我就真係 窮鬼周圍都有，唔係淨係 窮鬼都坐嗰兩個啊， 三個啊。 咁但係真 係你未必窮鬼啊， 死窮鬼，即係因為我聽到嗰下聲咧，然之後我就幾次交通意外咯。我覺得係靈異咯，係咪鬼我就唔知。因為我。即係有見過，我就覺得嗱，見又見過，聽又聽過，我覺得驚恐嗰個人嘅 係。 但係你唔好同我講，因為驚恐所以撞車，我坐的士。 你都唔知你都唔知道有冇攬安全帶啊？費事踢爆你 啊！我唔攬安全帶，我死咗啦！我個面係撳埋啊，即係扁都扁埋啊！ 係 佢係扯到我呢度，咪好似香港小姐咁成條魚痕咯。 喂，其實你人生經過兩次咁嚴重嘅交通意外咧。我都建議你去買六合彩， 買保險啊！ 買六合彩啊，唔係買保險啊！ 我上個禮拜中咗四個字， 恭喜你啦！ 我咁多年第一次， 係啊！ 你咁轉運喎， 轉運啦！ 喂，十年好運啦！ 我哋一陣間夾條買夾粉買， 係咯， 即係黐一啲好運啊！ 梗係啦， 我都開始好運啦！ 喂，就咁樣決定啊！ 就咁決定啦！ 係啦，我繼續話你講靈異故事，唔好講六合 彩。咁你屋企人除咗你自己之外，你啲阿哥細佬有冇嘅？ 冇嘅啊！不過我想講一個我好想講嘅，就係咧可能我真係運勢好咩都好，定係好易溝通。其實我屋企人咧，除咗即係嗰個之外咧，其實我阿婆咧曾經即係用夢境咧，就同佢溝通過咧，係話俾佢話俾我，即係通過我嚟到壓略我哋屋企佢個墳有事咯。係啊。 即係報夢咯， 骨灰啱 唔啱？呢啲 case 咧，我哋聽過幾次，睇下你嗰個人點樣。 嗱，我嗰個強烈啦，我係黑到爆嘅嗰陣時，就係轉工轉極都係執笠緊公司。 唔係你而家講嗰啲全部都執曬咧。 你講 係 你啲咩叫啊？叫咩啊？ 夕陽工，夕陽工業啊！ 唔係啊，呢叫做咩啊？媒體當豬燉啊！呢叫 我都話地煞嚟。 傳媒當豬燉， 你知唔知仲有？其實咧喺網台界有一個都係咁嘅人嚟㗎。網台界咧有一個咧叫做花家姐， 花家姐 佢去到邊度咧就邊度都 嗰啲節目都執喎，嗰啲節目都唔得喎。 我哋講一個。咁咧，我阿婆嘅，咁其實我阿婆係好錫我得好緊要，即係我細個咧暑假就去佢度過暑假，即係我第一個佢無拜佢買俾我，即係佢好錫我，佢錫到我窿嘅，即係佢屋企人咧，我屋企人咧佢係鬧嘅，但係只有我乖食啦咁樣咧，即係其他人鬧嘅，咁咧後屘我咪離家出走嘅，所以撞 之 後， 跟住咧就搬咗去上水嘅村屋。咁我就其實話黑，即係其實我有工翻嘅，不過就覺得就遇唔太好咁樣啦。咁嗰陣時我話沉迷於玩呢個 online game 嘅，咁啊好多台灣朋友嘅。咁啊今次係台灣朋友救我嘅，就係咧我翻工嗰陣時我就轉職做咗PR， 即係市場推廣嗰啲，就啲好大嘅食肆咁樣做。咁咧就翻朝九晚五。咁啊，夜晚我得閒咧就玩機，然之後通常到兩點鐘就瞓覺。咁咪就好眼瞓啦，但係因為七點起身翻工嘛。咁咧有一排開始咧，我就成日發夢見到我阿婆。咁咧就開心嘅， 佢就即係我中文名琴鋼琴個琴啊琴啊琴咁樣啦。佢話誒過嚟阿婆度玩，咁我就好開心嘅。初初咁樣啦，然之後初都係過嚟嚟玩就完，開始就越嚟越多啦，就話。阿婆有間屋好靚噶，過嚟阿婆度玩搬新屋，咁、咧就唔係以前佢住嗰度嚟嘅，咁、咧就係一間好大嘅屋，大到係即係一間可能兩層高，有好多間房， 別墅啦， 別墅， 別墅， 特首府邸嗰啲 friend 啦，嗰啲好大嘅，跟住不斷啦進啦，初初就係叫間屋就醒，後屘入到間屋啦，即係不斷。咁就好開心嘅，咁佢係開心到我唔想走，好開心。開心個情況就係佢會煮嘢俾你食啦，佢會同你玩啦，或者係只係坐喺個裡面，我都覺得好開心。我直情唔想醒，我唔想起身，我唔想面對生活，認真。 係。 但係嗰做嘢我唔係唔開心，我係好錫我嘅，即係好好嘅。但係我身體係差嗰陣時，開始好差好差，成日病，經常病，唔係大病。細病折磨，我係感冒到感冒，佢係咪氣管哮喘？好大病。跟住咧，我個直情起身之後，我都係好留戀。其實我真係好開心咯，個夢，我好想同我婆講，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反而咧醒咗之後，我唔開心。 嗰時阿婆已經走咗， 走好多年咯，走咗十年有噶啦。跟住。我知佢又係同我講嘅，即係佢總之我因為我係進步噶嘛，件事係一兩個月嘅，跟住後屘我就玩 game 嘅時候同我啲 friend 講啦，台中嘅朋友，咁我就話我呢排放見到我阿婆啊，咁佢就話係啊，點解咁啊講啦？咁佢哋話咦好似唔係咁好喎，佢話你下次你發夢嘅時候盡量自己講快啲醒啦，我哋同你玩 game 㗎，你唔好再。諗住喺嗰度啦，即係佢開始咁講。我話唔係，我真係好開心。我個開心係真係開曬同學嗰啲開心，即係非常開心嗰只。但係現實其實我冇乜特別衰嘢嗰陣時。咁然後後屘佢就開始話啦。佢話好似覺得好似你阿婆又係同你講喎，佢好似有想拉你去某啲位，定係你自己唔開心想留戀嗰邊啊咁樣啦。開始同我講呢啲，我話唔係啊，我阿婆唔會害我噶嘛，係咪先？跟住咧，我開始咧就佢又同我講嘢啦，又對屋。就講話不如同我及不如同阿婆一齊過啦，唔好翻去啦，唔好翻上水啦，過嚟阿婆度住，即係有呢啲説話啦。咁跟住我後屘醒咗之後，我都因為好清晰記得，我好驚，我話開啲咁講嘞喎，我話佢唔係真係諗住扯我落去啊嘛，咁驚啦。跟住佢哋就話。不如咁啊！你放假，你過嚟台中，因為我契爺嚟嘅，我好多 friend 喺台中嘅彰化嗰邊、鹿港嗰邊。佢話你過嚟咧，我哋同你去玩啦。可能你悶啊，做嘢咁咧就好正，買埋機票俾我，好好。然之後就請我過去玩，跟住過到去，咁玩咗一兩日之後，佢就話不如咁啊，我哋去拜神啦，就帶咗我去，佢話叫基同。嗰啲 扶機 同其實好嘢。嗰日翻到去鹿港咧，就已經係成十一點。道理上咧，佢話平時就閂門㗎，但係我阿契爺咧就好 friend 嘅，同嗰啲人。 係， 跟住佢好迷信㗎嘛，佢就拍門，佢就叫我嗰人，原來專登已經 sell 曬架布等我去嘅。 咁你去啫，就爭 我去。跟住就扶機。 係。 我當然聽唔明台語啦，當時。跟住就扶機，咁佢就將我啲嘢講，就問我啲嘢，問我阿婆幾多走咗幾耐啊，夢境點樣樣啊，點點點我啲出生年月日，咁我就扶機咯，扶機啦。跟住佢就話：你阿婆唔係想拉你落去，佢有個咩？即係我個 message， 佢有個信息想你知道。但係你唔可以再發夢，你唔可以再諗住喺嗰度。因為你再係咁，你嘅時間已經好低啦，你會留低走唔到。咁我就話嚇咁樣啦，咁咪俾一道符我，直情係追我出嚟俾道符，我唔要佢追，冇收我錢㗎，可能我契爺俾我唔知，咁咧就追俾咗道符我旁身。咁然之後我就話，咁好怪喎，我阿婆嚟㗎嘛，我唔係太信嘅，同埋唔係電視嗰啲怪怪㗎，佢只不過有個阿叔喺度推啊嘛，即係亦都冇。篤自己啊，邊打？我見過嗰啲神打㗎， 唔係嗰啲唔同嘅， 純粹係一個問米嘅另一個方法。 唔係佢扶機就有，應該有支類似筆 喺 沙喺度， 喺啲 沙 畫畫畫畫畫畫咯。 只有佢識睇 嘅。有顏色嘅，但係佢嗰支嘢，跟住我就話我阿婆都唔會害我嘅。咁跟住，但係嗰晚我再發夢，就係我阿婆係叫我留低啦，你冇聽人講啊，阿婆唔開心咩？你好開心㗎，陪阿婆啦，即係嗰啲咁樣啦。跟住我第二朝就同我契爺講啦，我話咁喎，死啦，係咪真係啊？跟住又帶咗我去 機童的日頭版，即係佢後屘日頭，佢話平時唔見人嘅，咁跟住再幫我問啦，再睇詳細八字。 係第二個定係呢一個？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但係就即係瞓醒覺幫我嘈醒嗰啲啦。咁咧佢就後屘再 check 埋我婆，即係問我打翻問我哥我婆個八字，跟住佢話：咦，其實應該係你阿婆嗰、那個位咧有問題喎。 嗯， 佢話佢同我講好濕好凍。佢話佢有冇同你講過？ 我估到咩事？ 你知啦。我話佢冇啊，佢叫我去陪佢嘅咋，從來都係。 係係咯，佢都冇同你講過啲咩啊？ 佢就同佢溝通，就話同阿婆溝通，話好濕好凍。 嗯， 好濕好凍。跟住我話咁點啊？佢就話你翻去睇下佢個係墳定咩？我話佢係骨灰 庵， 骨灰庵 嚟嘅。佢話你翻去睇下，睇下係咪佢骨灰庵有事啊？可能有事。 嗯。 跟住我翻到去就同我哥講，咁我哥咁當然就同我媽，我媽當然又唔信啦。無端點會有事啫？呢啲慈雲山嗰邊嗰啲好靚噶嘛，冇嘢嘅，有人打你噶嘛。跟住咧唔信嘅，跟住我同我哥黐線個，你而家唔信啦，我又俾人 唔 係 佢都如果玩到咁嚴重都要信噶啦，都 唔信 都要去睇一睇， 都開嚟睇下， 都要睇一睇。 我媽貼我都唔信。 你阿媽可能咧把口話唔信，你自己 自己走去睇 啦 又 啊。唔知，跟住我同我哥唔鬼理，就抄翻張單就去其實慈雲閣嘅，即係。一個很龐大的骨灰庵，跟住咧就逼嗰啲人想揾翻，即係我哋望到個位，啱啱講望個位先，我話望極都唔似有問題啊，跟住望一望下，點解咧？好似咧唔同咗個位，佢唔係應該係第一個嘅咩？即係唔知第譬如第二行第一個，點解依家係落咗咁多同埋喺中間嘅，唔同咗嗰個位？跟住我哋咪拎張單去問咯，我話咁 check。嚇！佢話佢咧電腦化 check 唔到喎，我話你 check 唔到我有單喎，跟住佢會有本簿嘅，揭 check 唔到你哋個登記喎，我有單嘅喎，有個人喺嗰度嘅喎，跟住就死啦！個阿叔就去望爬上去望，一打開濕曬， 哦， 原來係滴水嗰度滴水滲水， 滲水掉落，佢係最頂嗰排啊！ 佢係應該本來第二行第一個位，我應該係冇記錯嘅，即係第三粒。同埋俾人搬過咗第二個位， 係啊，喐過嚟喎。 佢搬咗個第二個位，同埋裡面係濕曬。 即係話而家佢揭寶揭唔到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搬咗嚟。 唔知啊，唔知啊，我唔知咪有啲咩嘢發生，中意嗰個位又買咗㗎，唔知㗎。 我假設嗱，你嗰個位咧，你嗰個位我假設俾個 number 咧，第 可能十一咁樣啦，當係 啦，十一號位咁啊，假設 咁啊去咗一三廿二咁樣咯， 去咗三廿二咁啊，但係佢 check 寶咧 check 十一咧係揾唔到嘢嘅， 即係揾唔到我婆咩？咪揾唔到個咯。 但係咁32個位應該係邊個嘅咧？ 唔知。 唔知， 總之佢就係話我哋揭寶見唔到，我哋一電腦化又 check 唔到，但係你冇得推㗎，喺上面同埋有單，係 咯， 係，咁咪夾佢上去睇咯，係，我哋依惡㗎嘛，呢一秒害到我，係，咁就係原來個單個位都唔同呢個位，同埋一揭開濕嘅， 即係搬過去同埋仲有整濕咗咯。 跟住咧佢就話：哎呀，可能同事咧抹嘅時候搬錯，我會陰謀論嘅。 嗱嗱，呢一單係一單懸案嚟㗎， 係啦， 懸案就我哋要需要啲時間去分析一下嘅， 轉頭翻嚟繼續傾。 好。